就开始聊天，那还蛮有意思的。 对对对， 真的是把自己画成一个同人站在那边。 嗯，对。 哇，他一天很辛苦。 这也是街头艺术的， 但他一直都觉得还挺开心的，就状态很 是是 昂扬的， 享受他的工作。 对， 晚上洗澡俩小时，然后 实在太累的时候，算了，不洗了，明天还得继续站。 对， 这 样。 对，就沿街这个渔人码头有很多这样的形式的服务，是吧？啊，好棒，好棒。 然后有打鼓的，有唱 rap 的。 哎呦， 哇！ 特别棒， 对，很街头的感觉。 当然，当然，塑料桶都打破了，各种锅， 是塑料桶啊， 反正很街头，很艺术， 很街头， 很美国， 嗯啊，对。 渔人码头是有很多吃饭的地儿，对不对？ 有很多吃饭的地儿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吃了大螃蟹， 哇， 还有生蚝，还有各种海鲜， 哎呦， 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就是面包房，叫，哎，那个餐厅叫包顶，然后它有一个。自己当地的酸面包，就是旧金山，它有一个酸面包是特色， 酸面包， 酸面包。 哦、 然后那个人特别自豪的说，我们这个酵母。他叫那个 Mother East 的，已经有1840几年开始到现在，就是是同一块那个面。 哎呀，就跟咱们那个老汤面馆是一样的道理。 然后他说，只有我们这个做出来这个酸面包有一种神奇的自己。 什么感觉？酸面包？ 酸的。 酸。 就是酸呐。 就是它那个酵母它发酵了，本身它就有那酵母菌，其实是一种 非常健康的。 对对对。 好吃吗？ 对。 面包其实它的质感还挺好的，有点酸，因为面有的时候你自己做不好 也 会酸 酸 的， 对， 它就是额外的酸，但是很软，味道配起来当地的酒还有那个就是它烤一烤啊，配那个饭饭吃还是蛮好吃的。 配什么酒啊？酸面包？ 我们喝 甜酒、气泡酒还是？ 我们喝的就是红酒，因为吃了肉。 干红哦，干红。 然后吃海鲜的时候就是白酒，因为我其实不是就是那种非常非常 喜欢喝酒的，还是 不是非常了解美食，就是喝进去觉得味道不错。然后 给你一块，我也是， 就吃了觉得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 就是 这样，挺好吃。 哎，但是他们国外就是对于酒的搭配是非常 严格的，讲究的。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法国，然后他点了一个海鲜，然后那个他想要红葡萄酒， 白葡萄酒， 对， 必须得白的。 那个店员就非得给他白的，他说我就想要红的，他说不，那你就出去吧，你别吃了。 对， 人家很注意味蕾的 饮食文化， 对对对，搭配 有敬畏的， 是的，是的。那个渔人码头是也是一个网红的地方啊，大家去打打卡。吃的海鲜的消费，你觉得跟大家汇报一下，就是春节期间贵不贵？大概什么价位？ 人均， 人均，咱们仨人均吃一顿， 对， 人均可能200顶天了吧，美元， 人民币，人均200美元， 人均200美元， 好一点的餐厅。 哇， 如果就是我是说酒也吃，然后我们大概吃一个四五道，对，就会吃的非常非常好，就是每一道都吃大海鲜。但如果你要是吃一个牛排什么的，就是综合下来，我觉得有个30块。 美元 也能吃得很好， 不错不错， 30块其实这个 200左右挺好， 200左右我觉得还可以， 对， 接受的啊。 等级是差的比较多的， 是的， 我们也是尝试就是好好吃一顿，然后再就是大概其实一顿比较一下，觉得是一个就是你想吃得好就吃得好，然后你想慢慢就是吃稍微正常， 丰俭由人， 对 对吧？你自己自由搭配嘛， 是的，文化就是好，就是这个词。 哎，还有就是有渔人码头这个地方啊，可以住在附近吗？那是不是也可以去选择呢？ 对，我们在那儿找了一个就是特色酒店，海洋主题的，进去都是帆船呀，然后那个救生圈啊，然后蓝色的美人鱼啊，海星、海贝、贝壳的那个装饰， 好棒。 然后他从那儿看出去就能看到那个39号码头，叫 Hotel Argonaut， 然后房间也很大。还挺舒服的， 美国就是 走两三分钟就到39号码头了， 这么近， 对对， 黄金地带呀， 好棒好棒。 那你们这几天都是住在这儿吗？ 没有，我们住了这个，然后也住了那个洲际，就是比较靠近市中心，然后它旁边有购物的地方，然后市政厅啊，还有那个 MoMA， 就是旧金山的那个 MoMA， 都还挺近的，然后洲际就是不会错 的 一个选择， 对对， 然后服务也很好， 嗯，

就是要掉下来的、 啊、那种， 嗯，有失重的感觉，坡大的时候， 这个坡这么大呢， 嗯，有的坡大概有 40度、 45度、40度都有了，还蛮吓人 的，对对，因为它是一个车上去的话，40度， 对， 是吧？嗯，其实我觉得京津山大家有缘去体会体会哈。 然后坐叮当车也是、 哦、 两边的房子都是歪的，因为它是有斜坡的、 哦、 所以还蛮可爱的。 参照物的问题哈。 嗯， 老说自驾呀，什么一号公路、京津山是个栾山京津山嘛，那个其实我觉得京津山进去之后还是挺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哈。 嗯， 让我们的会喜出望外。 是 以前他觉得那地方特，其实不是 特 破， 没有破， 一点都没有啊， 人家 绝对绝对的是一个很有代表美国部分信息化的一个城市、嗯、 是 啊。春节好多朋友都出去玩啊，不妨18年的春节、嗯、嘿嘿，您去旧金山感受一下当地的色彩斑斓。 是的、啊、当地的渔人码头、嗯、看看金门大桥能不能通到、嗯、是 那怕得去 啊，是那怕得去， 我还得去、 嗯、你去吧。 感谢我们的李慧精彩的分享。 对，谢谢小慧。 是的，有没有下一站旅行目的地？有没有规划？ 现在哦，在想清明节要不要去台湾玩，还没想好。 哦，不错，我走过台湾好地方啊。希望大家2018年多去路上走走看看哈。 嗯嗯嗯。 我们伴着 Full Play 经典的爵士乐的音乐，明天见喽，拜拜，谢谢小慧。 拜拜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。 背影成双， 在水一方。